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看不到，闪光灯轰隆隆，像这哆啦 A 梦。不够好，不够坏，一百分的天边，有没认真的到过？今天搞懂了什么？明天又搞错什么？学着习惯，花花世界无厘头，三头六臂这么多，比上比下都不够。镜子里面。一个大迷宫，没办法，你爱我不爱我，我还是我，不是就就是就不完美，日子超过，自愿什么用，搁在衡量手，没办法，好不好，坏不坏，分明重说，做个人难什么，难道风标准超过，把自己放。想太多，明天来吃火锅。猜得到，猜不到，妹妹加上嘎嘎，天知道，我知道。说什么对什么，两只耳听再多，不见得真的明了。今天搞懂了什么，明天又搞错什么，学着习惯，花花世界无厘头，三头六臂这么多，比上比下都不够，镜子里面一个大迷宫，没办法，你爱我不爱我，我还是我，不是就就是就 先来吃火锅， 今天也可以先吃上啊， 这几天都可以吃一吃火锅。 因为昨天正好提到这个话题了，今天我们拿这首歌来作为开场。欢迎来到正午有星光，大家上午好，我是仙纯。 大家好，我是王维。我们说秋天适合干什么嘛，然后就提到了说火锅，而且最近大家在给我们发美食照片的时候也都看到了， 每次都说到火锅、还发那个照片来馋我们。 对，天凉主题曲之一， 贴秋膘主题曲。 我们光聊吃火锅没什么太大的意思， 是 我们玩一点 不同的反转。 我们也不问你爱吃什么，我们就问你不爱吃什么。 没错，吃火锅这事儿吧，咱们可以说就把它分开，涮羊肉 对 跟四川火锅，都会有自己可能不太喜欢不太接受，想到以后心里有一些小小压力的地方。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在第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聊一聊。 对，为什么说第一时段呢？因为第二时段我们有嘉宾要来做客，他就是刘佳。 没错，之前的老朋友了， 是 来过一次中午有星光， 然后把我们聊得太惊讶了，下巴都掉下来啊。 是的， 做过很多很多歌手的这个专辑还有新歌， 没错， 最近也一直在忙，然后呢也发了自己的新专辑，所以让他一并来聊一聊最近所忙的这所有的事情。 我们来期待一下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嵩，雅俗共赏。甭管您是涮毛肚涮鲜肉涮鸭肠，烩到一锅都是好味道哈。 是否每一部戏都看得完整场，是否每一天过得都有多难忘，表情迟钝可能因为比较外向，不擅长眉目表达，总在盼望总在失望，日子还不都这样，俗的无味雅的轻狂，还不都是一副臭皮囊。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上的厅堂也下的厨房，就像我一直在找的姑娘。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大碗子米还要接着打榜，如果胡同弄堂全都模仿，其余你居然添了些孤芳自赏。 听到许嵩 大家就有反应了，一张许嵩的照片就来了，是不是？ 嗯，还有很多朋友提到在某站那个综艺节目唱的这个歌特别好。 没错哈，我特别特别惊讶的是，有一天我在听家里小侄子上网课的时候，然后他的老师在跟他讲说，这个你们知道许嵩吗？你们知道许嵩吗？老师特别的喜欢许嵩，强推，你知道吗？小学生 老师想来尬一脚来做音乐 DJ 哈， 对，小学生就根本不知道说什么，老师你在说什么？许嵩的音乐你们也一定要去听一听，哇，你就看影响力是不是？ 真的是 线下拓展二次分销， 怪不得他的粉丝涉及面很广啊。 没错哈，好，今天我们回来以后呢，就跟各位来继续先在第一个小时聊一聊关于火锅那点事情。 哎呀，明小丸说了，火锅必点，火锅必点炸扁肉、油条、炸豆皮、虾滑， 哎，这就是 想吃挺多。 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涮的好多都是炸的，是不是？ 是 炸扁肉、油条，然后这不炸腐皮什么之类的。 哎，真的，我没有点这些。 广东、福建那边好像这些都比较多，因为你去吃，哎，我突然忘了，就是叫什么涮牛肉的那个火锅，广东的。潮汕一带的，然后在里面他们就是有一个炸腐皮，哦，那个是我每次必点，特别好吃。哎，不是说不吃的吗？ 对呀，我更想说怎么？ 对不起啊，这个胃口一打开， 对对对，但我看到有 看看 有说不喜欢吃，说不喜欢吃折耳根、螺蛳粉，受不了那个味道。 对， 你会在火锅里面？ 我是觉得 螺蛳粉， 大家可能想到了，就是因为味道都会比较冲、比较刺激，然后很多时候这个火锅它给你带来的，有人受不了就是牛油 啊，牛油 锅底。好吃吗？但是不能接受，很多人都觉得那个味道会稍微怪怪的， 对， 太过厚重，就跟螺蛳粉里面的这个酸笋是一样的，对吧？很多人在闻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太臭了， 所以很多人就选择清汤， 没错，然后折耳根呢，很多时候在吃云南菜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在吃四川菜的时候，确实也会涉及到，凉菜之前先开开口，先开开胃之类的，别人觉得这哪是开胃啊，一下给我的胃口就堵住了哈， 给我顶着了， 哎，你不爱吃什么？你别说，我们就给你准备了什么，怎么就想到一起去了呢？ 怎么就想到旅行团了呢？ 旅行团有一首歌，叫做《螺蛳粉之歌》。 就是你嘞，不要扭头，来交个朋友。不要害羞，丢掉烦忧，来吃饭哦。自己点头。 旅行团螺蛳粉之歌， 嗯，特别像他们的团名，走哪儿吃哪儿的感觉。 没错啊，这边我们看到有朋友提到说，哎，地铁，我因为刚才就大家一说吃，肯定都是先想着自己喜欢的哈。我说你聊一聊去不爱吃的哈，然后就说地铁，我不爱的太多了。 不，他还少了一个我。变成DT不爱的太多了、 嗯、我不爱什么了， 什么都可以吃， 我什么都爱。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你个人参与不了。涮火锅我不吃的三道菜。 嗯，哎，我说一个我不爱的吧。 你说一个。 四川火锅 啊， 耗儿鱼。 耗儿鱼我可以。 哦，我也能吃、 嗯、 但是我对于这种扒皮鱼耗儿鱼就不那么钟爱、 哦、 我觉得火锅它应该是更加爽脆的一个口感。 嗯， 然后鱼呢我觉得就应该是烤着，就把肉质弄得不应该这么弹、 啊、是另外一种做法、啊、 没错， 如果是涮的话就涮点肉，涮点菜， 没错， 足够了、 哎、 菜也可以免了。 而且那一个鱼就是你知道浑身带着刺儿，然后所有的轮廓都在、 嗯、 就是少了一个脑袋，我这心里就觉得怪怪的、 嗯、而且还是冻着的， 没错、啊、 你得放到火锅里面直接把它煮开了， 没错、 嗯、 这非要选就是好，我在吃火锅的时候不爱的之一啊。 嗯，那其他的都爱， 其他都爱。 好，那看看大家吧，好不好？看看大家有什么不爱吃的，来到我们听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来聊一聊。 没错，我相信在火锅，尤其是四川火锅这一件事上，很多人他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太辣了，对吧？ 嗯、 点鸳鸯锅呢，又让人觉得说不够专业。点 我就是那个不专业的。 第二天又会哎不太舒服哈、啊。来自于熊猫糖，辣辣辣。大龙门怎摆呀？千年风雅，古今鲜花。后花园三匹马，拉过来老婆儿大，百万夙愿的活菩萨，求来点儿野毛花，麻将一打，金刚上开花，富春心路来娃娃西，拉剑子表白了哈，竹林功夫什么在壁画，梨罐披萨零丁琵琶，哦哦哦，快剑起脚盖来脚鸡爪啦，哦哦哦。三分天下，二锅头毛焦火辣，真的人儿骂儿骂，高原大山我正经走天涯，小酒流水人家稀里哗啦，黄鹂守在枝桠叽叽又喳喳，皮肤有色差，穿啥子都白搭，看人脸色不去看风那般烟花，何必要多傻瓜，酒喝下就忘了吧，火锅尝不完辣辣辣，像我对你说不出话，一样是爱的表达，辣辣辣，你不懂，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文化，不怕辣辣不怕，什么怎么打打不辣，盛夏雨归轻轻洒，哦哦哦哦啊啊，彼岸微风刮，带不走晚霞，啦啦啦啦啦啦，我们爱提花也爱山水画，我们爱吃辣汤应该也茶，广场老师讲一样说多少三年哭了，起来我自己都怕 Basta him 哈，火锅尝不完辣辣辣，我对你说不出话，一样是爱的表达，啦啦啦，是一种潇洒，是一种文化，不怕辣，辣不怕，是怎么怎么不辣，不辣不安这一挂，听到请回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自于熊猫糖的一首辣辣辣。 我看到这边胡子拉碴说不辣不接受，还有很多人就爱吃辣。哎，据我所知，有一个朋友他好像不是很能吃辣，一吃辣就哎呀各种冒汗。但他就绑着发带，你知道，拿着那种现在不有挂脖上那个吹风扇电扇，对，他就开着那个。然后绑着那个发带， 不顾 在那儿吃， 不顾身体给你的抗议，但是我就要满足我味蕾上的一个享受哈。 是啊， 对，今天跟各位在第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稍微聊一聊吃火锅的时候，因为天冷了嘛，然后让各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美食，你不喜欢的是哪些？可能你比较讨厌的一些元素哈。来，我们继续要进入到的就是本周刚刚放榜的这边欧洲那边最热的五首单曲 Top Five Countdown 呢。 哎，这首新歌 第五名来的换的还真挺勤的，这一次是上升了两位。这首歌叫做 Industry Baby， 来自于 Lil Nas X， 一直在第四位左右吧。Jonas Su Black Magic 黑魔法舞曲上线，主要也是另外一首舞曲了。就现在发现在欧洲那边的市场 EDM 还是依旧流行。 Remember Becky Hill David Guetta 合作 Number 3， 世界的变化不是很大， 热度不会下来。对，前面几名位置排名没有太多的起伏。 Stay Killer Roy Justin Bieber Number 2，是他。 那除了第五名没有别的太大的变化， 我觉得他自己的歌都没有办法，就是后面的发行都没有办法跟这一首歌来抗衡，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了。 Bad Habits 来自于 Ed Sheeran， 继续保持在第一位。而我们今天要请出的就是这一首因为太久在榜位比较高的位置 Jonas Su 的 Black Magic， 我们一直没有全曲欣赏过哈，本周为各位来全曲奉上。 So put your magic on me Come on tie me up in your strings Make me do anythingGot me looking hella crazy. Yeah, yeah. Got me tripping on you lately. Yeah, I'm under your spell and I'm under your body. Oh, it's like black, black magic. You work your voodoo on me. Black, black magic. The things you do to me, yeah. Black, black magic. Just like that. Black, black magic. You work your voodoo on me. Black.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

w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说不出的味道，可能是眼泪的味道，里面带着酸涩，但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也有身上洗不去的这样的一个恋爱的回忆哈。嗯、但是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就是你说不出这个锅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那么 好吃还是不好吃，是不是？ 对，然后同时又觉得说，怎么身上这一个吃完火锅的味道怎么都出不去， 散不掉。对， 这会成为可能很多人不喜欢火锅或者讨厌火锅的一点，吃完了以后身上的味儿太大了。 嗯、 啊， 但是就算有味道，很多人还是阻止不了自己一颗想吃火锅的心。 是的， 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东西是自己不喜欢吃的，比如这边大家都问说，哎，脑花多好吃，哎，骨牛髓骨，牛骨髓，你们都喜欢吗？ 有人就不喜欢。 嗯， 它那种口感，我曾经小时候就特别的不喜欢牛骨髓跟脑花，因为它味道第一煮不进去， 对， 然后第二它吃起来就是就 和一般的口感不太一样， 绵绵的，对、嗯、然后而且吃多了以后整个人也会有一种油腻感。 后来经历了怎样的反转， 突然就喜欢了你说啊，好，我们还说不喜欢，我相信这确实肯定会踩到很多人的雷区， 对， 尤其是脑花这个东西、嗯、它看着这上面还带着各种的血管什么 的，对，有的人就觉得瘆得慌， 对，我觉得只有一种人可能看着脑花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嗯， 就是那些学心理学的 啊， 我去问学心理学的，你们平时上大学学这专业都干嘛呀、啊、 就思考 解剖大脑真的就是一个脑花摆在那 哦，是吗？ 啊，然后这一侧左侧大脑走的是红色的血管，右侧是蓝色的，我们看它是怎么走向啊， 是吗？哦，就是从物理和就什么精神两方面我要了解， 对， 嗯， 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李荣浩，老街，提到火锅有一条老街上面会让人想到四川的味道，宽窄巷子、嗯、 是 不是 是 不 是 夜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久久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秋天，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雕刻着图案的门帘，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阴，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全 来自于李荣浩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老街。 嗯，我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哈、所以很多很好吃的火锅也在很多的老街里面。 对， 让你去发现一下。 它属于说你压根没看见它的时候，循着味儿就过去了。 哦啊，天太香了。 就是有一天去到这个再往西一点的某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然后他在五六楼都是吃的，然后突然有一天开了一家新的饭馆，压根没注意到，我们就奔着另外一家去的。路过的时候突然发现，就是这个火锅的味道 太香了， 太勾人了，然后直接左转进 就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计划，对不对？ 之前那个太寡淡了。 我觉得这个绿萝青田说的正是时候、他说老街适合闭眼睛听，去想象歌里所描述的画面，这个画面和你刚才描述话合拍， 没错啊！我闭眼想象的画面就是这一个鸭肠下锅的时候，慢慢开始变得卷曲，也就是爽脆的口感。但是 我也爱吃， 哎，我们都是喜欢的，但这个好像就踩到了又有其他人不太能够接受的一点。刚才就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鸭肠会有怪怪的味道，哎，这个确实是因为。 我知什么蜜糖你知砒霜， 对，好像是2006年2007年左右的时候，北京突然一下多了很多这种四川火锅店， 是 什么什么什么川城什么山城、全都是这一类的。当时在咱们学校再往东一点还有 一，你说的是山城吗？对 对，然后在里面吃的时候第一次意识到说，虽然都是涮，我们原来因为涮羊肉都是习惯的涮羊肉片什么之类的，后来发现哦，还有很多，其中鸭肠就是一个打破我传统观念的。 涮很多，包括涮什么蟹肉棒啊，包括涮很多蔬菜哈。 对。 但是你无论涮什么，最后要看你料是什么。这边红果就说了，我不爱吃香油，做汤吃火锅我都不放香油。 是。 所以他吃成麻酱碟。 少了很多味道， 就不太像那个传统的正宗的四川火锅。 我也理解，就还有很多人不喜欢油底儿，是在于说里面你毕竟基础是蒜嘛，那么多蒜泥，想着自己的这个口气， 当天晚上或者当天下午就不要出去见人了， 尤其是你要约会的时候哈。另外一个火锅 拽着他一起吃， 要吃的话那肯定不能一个人去吃，是不是啊？这也就是剩一个人的时候，今天就算胃口大开，可能也比较讨厌，想到火锅的时候就觉得必须得是一群朋友，会有一点小压力哈，小小的抗拒感。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徐秉龙，叫做独身。 一个人去吃饭逛街，跟自己玩玩又失眠，如果快乐能被识破就好了，闭上眼还是那盏灯，我为你点亮的过程，每次心动都不停顿。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来越难受身，谁欣赏我的笨，看我奋不顾身，在爱里跌撞出满身伤痕。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多希望自己可以更残忍，就不怕疼。 不怕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曾经也有什么梳理总结过，说一个人干什么事情来代表你的一个孤独等级，而其中一个必占席位的就是一个人去吃火锅。 一个人吃火锅就说明特别特别的孤独以及悲伤。 后来你就见到，就有的商家他会给你一个什么小熊， 对， 然后有的商家他就直接把菜量减半 啊， 后来又出现了这种四几方格的小锅， 嗯， 剩下的都是清水或者不加东西啊，也别干烧，其中一格就给你一个人吃的。 对，那像我这种火锅发烧友来说，说实话，一个人吃火锅纯粹就是为了吃， 对， 其实也没有多孤独，我不要对我们有过分的解读哈， 很 happy， 很开心。对，这边有时尚2019说了哈，大咖来做客，精彩不错过，音乐来畅聊午间好时刻，谢谢你的 slogan。 然后我们的刘佳已经马上要到我们的导播间准备了哈。对，他会带来很多他的新歌，还有他的老歌，以及他最近为很多大牌写的歌，比如景甜啊，七月份过生日的时候给他做了一首《谢谢你》，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播过，还有最新的黄渤的新专辑，也是我们刘佳来操刀制作的。 哎，我们到时候都会跟刘佳来一起聊一聊这张专辑里面提到的很多的城市，我觉得也是承载着很多的故事， 是 大家也能够找到一些契合点哈，共同来聆听。稍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我们一次直接对话，而接下来要听到的一段声音。这边是来自于大喜跟李子豪的合作，是一首很简单的 R&B， 叫做 R。 窗外是下雨天，你讨厌下雨天，你害怕大雨，我却无法在你身边。Oh，滴答下落的雨，已看不到的你，说过的誓言似乎都已把给了世界。 Oh, oh, no， 想要忘记却无能为力，心之所有却不能为你。 Oh, no，是没有对与错，不再挣扎着结果，已成为我唯一，至少也听过。Oh, oh, oh, 窗外是下雨天，你讨厌下雨天，你害怕大雨，我却无法在你身边。Oh, oh, 滴答下落的雨，已看不到的你，说过的誓言似乎都已败给了时间。 Oh, oh, oh, 你也在等待战火，你也在等你闪烁，还能剩下什么挣扎解脱，继续书写着。 Yeah, yeah，从一开始你也一直都在纠结，可为什么却失眠在每一个整夜，毫无保留给你爱也从未停歇，好像在电影中的发展每个情节。我最后再说几句，让今生难难抵御，这一切已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还能添上几笔，我不再抱有期许，再也不愿提起你。 窗外是下雨天，你讨厌下雨天，你害怕大雨，我却无法在你身边。 Oh, 滴答下落的雨，已看不到的你，说过的誓言似乎都已败给了时间。Oh, oh, no， 正午有星光，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ank you. 装作不在意的看经过，疯狂思考这道选择借口，开始苦恼自己不够优秀，看不出让他心动的理由。反正没结果，不如放手一搏，大不了难过至少你还能看看我。 Hello 你好，听我说，我想约你吃火锅。 漫步宇宙的时候先请别人吃个火锅 然后别人跟你走了，是不是？ 没错哈、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蓝心雨，就叫做漫步宇宙。然后今天在第一个时段的时候跟各位来聊吃火锅的时候不太能够接受什么，还有朋友提到了就是豆苗、我觉得 豆苗 不光是豆苗的味道，有些人觉得会有一点豆腥 怪。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于所有的蔬菜在进入到油锅出来的时候，上面油可是给你挂得满满当当的。 是，所以很多人吃蔬菜喜欢放到清汤锅，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吃鸳鸯锅的道理。 对，没错。然后尤其是在一次我记得冬天的时候，天比较冷，然后那会儿那个蔬菜我没及时吃，放在那儿，你发现上面结了一层油膜。 哦，那个真的没法下。 在之后，我就对涮蔬菜已经没有什么胃口了。 还是得涮肉啊，还得趁热啊。 对，这边我已经看到刘佳进来了。 嗨，欢迎刘佳。好，我们先送上一首歌，然后稍后我们把刘佳迎到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听到一首歌来自花儿乐队，叫做《静止》。 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

昂就到达每一个地方。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耍帅耍帅换不停风格。事情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装快耍帅换不停风格。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向明天对不起，向前生不客气，一路有你，这么斗志无限动力。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这样的一首歌曲为什么今天会在这一个时段出现， 尤其是第一首歌， 没错、哈，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聊开了。 哎， 对，然后先有的朋友可能第一次这个在节目里面听到说刘佳老师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是，但有朋友 是 哪位朋友， 对，有朋友就过来介绍了，首先给我们铺陈了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首歌曲。 哎， 因为刘佳老师曾经也是给 TFBOYS 写过好几首歌， 是， 另外大家给下的一个定义就是才子、 啊， 所以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欢迎才子刘佳，欢迎， 嗨，刘佳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创作歌手刘佳，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刘佳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在问说《青春修炼手册》这首歌，现在听起来没有很烦？ 没有，没有， 因为听了太多遍了，是不是？ 从创作到现在，偶尔还会演演出啥的，但是不会烦。 这首歌在你心目当中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位？ 我觉得算是我作品中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作。 嗯， 而且呢，这是一个很阳光、很正能量的。然后确实是什么时候听他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哦， 就想起开心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当时这首歌获得成功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怎么会？不是， 没想到 啊！对，确实确实是自己没想到，因为那会儿还在一直闷头搞创作。 嗯， 但是呢，就身边的人都说啊，佳哥这歌啊现在挺火的，然后都在放怎么怎么样。但是我当时真没觉得说。特别的 大火呀、啊、或者怎么样、 嗯、就没有预料到， 没有预料到，完全没有。 嗯，这可能就是在专心创作的时候其实不太会闻窗外事、 嗯、 也不会太去管、 嗯、 OK 我已经倾我所有专注的做出来了， 对，我就是潜心的创作而已， 对，没错哈、 嗯、 来，刚才听到的 TFBOYS， 然后我们用他们的声音作为一个引子吧、 嗯、 好吧，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到 真正属于刘家的歌， 没错哈、嗯，爱的就是你，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啊，一会儿继续聊、嗯，就是你这样的一首歌曲， 嗯， 勾起很多人的回忆， 而且很多人都在我们的听天 FM 正午有新华聊天室说真的非常好听，本来一上午都饱受胃痛的困扰哈，听了这些歌、哎呀，满满的都是甜，一下开心起来了。 没错，音乐可能最初始给大家带来吸引力可能就是治愈，甜蜜是一种好的心情哈。 是的， 对，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往回倒，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近期印象最深刻的一定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 是的， 那一段时间还有人在回顾说，好，这个短视频平台刚兴起的时候，那会儿我们都有过什么样热门的歌曲，在回顾这首歌出现、然后并且伴有的就是手指舞。 对， 但是我们之前聊的时候好像这一首歌真正第一次就 出圈， 特别的出圈是在另外一个形式跟平台下，是吧？ 对 啊、 当时很多朋友说，哎，那个你这首歌现在挺不错的，然后呢我说是在哪儿，好像就是在什么， 就自己的歌火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还要通过别人来转述。 对对对对对，就在什么那个那会儿还没有什么抖音啊快手啊这种的， 还没有， 对、好像就是什么 其他的直播平台， 我真忘了是哪个平台了，就是、反正就是在那个上面可以唱各种唱歌的那种互动的、 直播的 那种、对，反正那会儿这歌就开始传起来了， 已经火起来了，结果等抖音火起来的时候是第一波通过抖音平台火起来的歌， 第一波，当时我记得是2017年，这首歌是抖音2017年的神曲、Number One， 神曲。 然后第二名是《我们不一样》， 是哇，一下拉回了2017年了， 哇， 然后特别逗，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数据，挺逗的，就是这首歌是在泰国人眼里最受欢迎的中文歌，排名第三名， 是吗？ 对，就在泰国还挺火。 对， 确实整个的音乐在听起来它走向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在海边那种 跳跃 海岛风情的感觉， 对， 围 着篝火跳舞那个感觉、 是， 对，听说好像因为在抖音太火了还作为一种案例全国讲演， 对 对， 当时是那个被作为抖音的一个接活接商务的一个案例、还演讲，看过那个视频， 对，所以其实当时因为我还以为说手指舞，看那个抖音的手指舞，然后听到这首歌我还以为是一次营销，是一次刻意的营销，为了让这个歌火、 并没有， 其实 那个应该完全都是无意的，对，因为那会儿短视频也没有形成一个规则，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当时那个2017和2018那两年出来的那些歌，包括那些所有的不是刻意的营销一定都是自然的，对 对，所以其实这首歌也是目前为止刘佳最出圈最火的一首歌曲了，好像上次已经聊过了，你不聊了，就是写这首歌其实就是很随意的，也没有特意的去积攒什么词汇，就是想象当中谈恋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写出来就完了， 对， 然后后来就火了，自然而然的哈。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我们刘佳的新专辑，所以耳边像听到这首新专辑的当中一首歌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我都要唱起来了。 20岁在北京，我带你去喝酒，路人看见你呀都纷纷的回头，攥着钱的右手并不太厚，月亮又照着鼓楼，我们聊自由。25在上海，我又谈了恋爱，至今依然还记得你家的路牌，满大街的老外都不如我帅，流水又流过外滩，时间长青苔，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辜负这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转 三十岁的深秋，我泡了杯红茶，齐齐哈尔的风啊，吹乱了头发。民政局的门口有哭有笑，我们都磨走脾气，终于成了家。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不负这时光。音乐、物质、天马行空的幻想，哦哦，转眼天各一 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 娘。听到这儿，我有话要问。 来， 为什么全国各地啊，那么多地方，你单独挑了北京、上海和齐齐哈尔的姑娘作为你歌唱的对象？ 其实这真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啊？这不是、哦。 对，这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为什么选这三个城市呢？因为北京是在，算是在，跟上海比，它是在中间， 嗯， 跟齐齐哈尔比，它也是在中间， 嗯， 所以它就是在，一个是在中间，一个是在南方、 嗯、 一个是在最北面 北、 嗯、 对，它是代表三个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喜欢的三个城市， 只是地域而已。 地域， 对， 哎呀， 对， 纯是一个距离跟线段的一个测量。 八百个问题验回去了。 对，我们还说到底有着什么样几个不同的， 可不是 真的啊！ 我脑海当中已经有故事和画面感了，我以为会有那么些姑娘以前一起和你聊天、嗯、一起谈理想。 对，因为这个三个城市其实我觉得就是代表三个文化， 嗯， 同时呢，我觉得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可能是三个不同的感受，而且最主要，其实这歌词是三段，三个年龄段吧，算是二十、三十， 嗯， 然后就是经历的这三个，比如说三个女人， 嗯， 然后直到最后结婚。 又不是这三个， 然后从一个浪子、 嗯、 从一个漂泊的心，然后最后到很安稳很安定， 嗯， 它是一个男人的过程，我觉得算是， 嗯， 从二十岁碰到第一个北京的女孩，然后两个人在鼓楼喝酒，然后呢聊的什么都不聊，就聊自由各种梦想， 对，嗯， 然后后来二十五岁到上海，到了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然后碰到了第二个女生，就是各种追，然后各种那什么，然后直到最后到齐齐哈尔，在民政局门口两个人也不吵不闹领了结婚证， 嗯， 对，从此这个浪子就是变成了一个安稳的心。 嗯， 最后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第一段副歌的最后一句是转眼天各一方，就是大家之前还在聊天，结果最后可能就散落在这个天涯了， 嗯， 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副歌的最后一句是最后浪淹没浪， 嗯， 也是，就是你在你这个青春可能你觉得再深刻再怎么样，最后你可能会被后浪把你给淹没了、 嗯、 慢慢消失在这个人海中， 嗯， 这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青春啊，对爱情，对人性的一个理解， 嗯， 对， 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 有点小悲观， 跟我音乐方面，就是可能编曲这一方面来说， 嗯， 跟我之前包括咱们节目之前放那些歌曲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给我是更加痛快的一种感觉，因为它摇滚， 嗯， 而且在尤其是在后半段的时候，一些吉他的音色跟运用，其实也是能跳回到10-20年前那会儿流行的这些流行摇滚 的 旋律，中间又加上了这么一段， 对， 你觉得很融合，与当下说现在所谓国风国潮，就又有着很多的一种时代感， 嗯， 所以这一次融合也是 是也是让人觉得很耳目一新，很舒服。所以为什么要选择有这样的一个大概走势，用摇滚的方式来说话来表达，再加上还有这段选择啊？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这个我还真是，我觉得这张整个其实都有点偏摇滚，都有点偏摇滚，就是有点回归于我最先开始小的时候刚接触音乐的那个状态，我就喜欢摇滚乐嘛，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有一点点想安稳，但是内心还是波澜的，所以你听到我所有的这张专辑八首歌里面，都是前半部分很平静，突然到后边咚就起来了， 对， 就爆发了。这种东西是内心要表达的一种波澜感。这首歌里面加了笛子，是纯属，其实我觉得是跟这个歌词是贴的，因为笛子跟吉他一配，然后就会有那种很接地气， 哎， 然后很怎么说，就一听就很中国， 对， 没错， 然后一听就很那个北方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这首歌其实没听出来有窦唯的那个影子， 嗯， 其实里面有好几个那个唱的那个感觉， 啊， 都是我小时候那个 有致敬的部分， 哎， 藏在歌里面， 对对对，有致敬的部分。 这真的是一种回归初心或者返璞归真，就所以很多歌手你看他，比如说甭管 Justin Timberlake、 Taylor Swift 这些我们说流行歌手哈，在流行的路上他会有很多的包装，也许他的音乐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多自己的一个特点跟特色，流行就是一个特色，再最后到一定年纪他开始往回走，他一定会回到最初，他乡村长大，最初做乡村音乐他一定会加入这些元素，就其实有一种这种感觉，给人更加真实，甭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听起来你知道在唱歌的这一个人，这是属于他很真实的情绪，对吧？ 嗯， 好，这一首歌我觉得整张专辑我们都要慢慢的去品味，然后在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再分享这张专辑当中更多的音乐哈。我们稍微打个岔，我们稍微转个小场， 你知道我们这张专辑叫八，为什么叫八？因为八年没有发专辑了，所以我们也在想说，这八年没有发专辑去干什么了呢？可能给别人写歌了。 对， 耳闻听到这首歌来自景甜，景甜七月份过生日，好像你给他写了一首歌叫谢谢你。 对，对，螃蟹的蟹，他巨蟹座， 这一首歌， 这首歌是如何找到你的？有没有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感觉？ 就是量身定制， 对， 就是聊聊半天， 要聊， 对，然后， 要不要考验一下他的唱功啊、气息啊各方面？ 哎，其实他唱的真功，就是挺出乎意料的，没想到唱的还真不错。对，我们就是当时一聊以后，因为他想生日做一首歌，后来呢，我就当时脑子一下就出来这个谢谢你。对，因为他想给他的朋友啊、给他的亲人啊、给他支持他很多年的粉丝，然后送一首歌，突然就想到这个谢谢你。然后他哎呀，太好了，这个主题。后来我们那天也愉快的录完了音，然后他说：“哎呀，嘉哥，我怎么没早认识你啊？我 不然早跨界了哈！ 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量身定制了。说这歌的调太适合我了， 是吗？ 他说我再找你约六首。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谢谢你，来自景甜。”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

直到最后是他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那他真的是被演戏耽误的歌 手 是吗？ 博哥唱歌是真好听，真的好。 嗯， 对。然后那个，反正通过这次合作，对他的这唱功啊，这个折服了，真的厉害。 为他的唱功折服。 唱功，而且他的音乐品味也很高。你看，就比如这首歌《收我为徒》，当时是我们从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作者手上收的一首歌。 嗯， 这个歌名他就特别喜欢，《收我为徒》，就一看就很电影感。 嗯， 对。后来呢，他也是找了很多他的这个艺人朋友，然后来给他录这个打 call 的视频。 是的，是的，看到了。 对，然后他就说，他拿了一块小石头，说：“哎，你能不能收我为徒？”然后人家直接就傻了啊，啥情况，博哥？然后那个他说：“这个就是那个，我要唱歌了，我要发唱片了啊。 嗯” 然后他找的都是歌手， 嗯、 后来他把小石头送给他，他说：“这个就作为我们的这个定情之物啊， 哎、 约定好了。” 失礼。 对，后来人家说。周深问他：“哎，博哥，你这歌，你这专辑叫什么呀？收我为徒。 把”就玩一个梗在里面。 对对 对，他找了一些艺人朋友，什么李宇春啊，什么吉克隽逸啊、 嗯， 非常多。嗯， 对，整个其实这首歌听起来给人更多的感觉就是真实，有什么从自己真实故事出发更好的，对吧？ 是 第一展现歌手身份。那可能那会儿确实就到处去演出去唱歌的时候，那会儿。生计都成问题， 他真是有这个经历。 哎，就是说有没有人收我为徒？ 嗯， 对，我其实甘愿做任何事情哈。再回到这样的一个主题之下的时候，回眼望去，那在唱的就是内心当时最震撼的一个感觉。 没错， 来，我们这边继续另外一首歌走起。 这首歌送给我们今天的刘佳，好不好？ 哎呀， 和黄渤老师的合作不就是王牌对大牌吗？ 没错。 天快转到周五，玩些什么都太俗，来点新鲜的节目，小鲜肉还是大叔，耍帅还是装糊涂，玩出宇宙新高度。还是去跳舞，来点创意的周五，独一无二的礼物，专属于你的节目。Wow！ 小鲜肉还是大叔，耍帅还是装糊涂，玩出宇宙新高度。大牌对王牌，都给我嗨起来。 大牌对王牌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刘佳。来，我们今天回来以后继续要我们直接走到新的专辑 是 再来聊一聊，因为这张专辑刚才我们听过一首歌之后呢也介绍了一下，这张专辑叫做 八 嘛，然后各位在搜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罗马数字， 是 一个 V 三个 I 都是大写的、 对对对 对, 对，然后这样上来去搜， 就刘佳在给别人做歌的间歇给自己收集了一点小小的时间， 没错， 发了一张自己的专辑。 然后这个专辑八其实也是讲这个过去这个八年下来的一些心情的感受。所以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通过有几首歌已经了解，在忙着也是为别人进行一些合作跟创作哈。然后到这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一些声音。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跟各位了解到一首歌叫做《戒不掉》，对，没错， 对。 这首歌这边我们也是准备好先跟各位来感受一下，然后中间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回来我们聊聊这首歌哈。来， 好， 当然也是一首摇滚味十足的歌曲跟音乐哈， 是来自刘佳的第二张专辑叫《八》当中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先行曲。刚才我们在聊到为什么叫《八》这首歌，这张专辑，因为八年没有发专辑。 对，八年没有发专辑，然后加上八首歌，也是很随意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名字。因为想让它稍微的概念一点，所以就是这样。然后最主要是还有就是当时专辑的封面是一个金币的一个头像， 对 对，因为我看到过这张照片，因为当时你的这个摄影师王汉夫在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但是没想到最后专辑封面不是一张照片， 对 对，是个金币， 对，因为用罗马数字，我觉得哎，再加上这样的一个封面的意境 的 塑造，对，还是挺搭的，而且它金币也能看出来就不是特规则，一看就不是制式现在定出来，可能是在过去。然后能看到还有一些 老 对老的，然后使用过的一些痕迹什么， 这是你自己 做 的 想法吗？ 对， 是我自己想法，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天秤座的人就对那个审美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感觉的，就这个设计是我一直想实现出来的，就是做一个自己头像的一个金币，然后呢这个设计也是三个老师联合来呈现的。前期拍照片，然后后期的建模花了好久，我等那个老师等了两个月的哟，一帧一帧改，然后最后建完模以后出来以后再交给设计加 logo 调颜色，最终真的实现出来了。我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做出来就是我想的那个画面就 OK 了，无所谓。 好像还有个背面， 还有个背面，对，背面一会儿偷偷让你俩看吧。 好，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在腾讯音乐上可以看到这张专辑的封面以及它现在上线的八首歌曲哈。 对，我特想问，就 是 这一个金币式的封面，以后会再做成更多的就 周边 实体的吗？ 售卖一下。 是的， 好的， 这样你说对了， 特别 是我会做衣服，帽子，然后我都会做，然后这个我也不卖钱，就送给最好的朋友，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纪念吧， 没错， 然后还会这一张还会出一个大的黑胶的唱片，就可能未来给我的孩子留着，就让他 哇， 就当记忆嘛， 对， 当一个记忆。 就你看他一直在后期给很多朋友做编曲啊，然后做专辑啊，但他戒不掉对音乐的一个热爱，所以自己可能闲碎的时间还是攒了一张专辑。 对， 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为什么今天刘佳来选择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中午有星光，因为今天是他整张专辑上线的日子，在今天的10点整张专辑全部上线， 对， 所以非常感谢刘佳对我们节目的厚爱。张专辑当中还有哪首歌你个人比较推荐的？ 整张其实都有点那种摇滚的，然后有点那种英伦摇滚的感觉， 对， 北欧的中欧的那种，然后但是呢唯独有一首情歌叫一个人在北京，这个可能 就是首情歌， 对， 北京上海七七二的姑娘，我有 一个情歌，我发现我特别喜欢写那种比较伤情歌，一个人的 朝阳北路啊， 跟城市有关的， 啊， 对对对 对， 城市有关的。 来，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歌哈，一个人在北京。 自己唱自己听，都怪我多情，夜深人静会念出谁心。这城市灯火通明，一个人走出地铁总是独行，那声音好像天边流星，还好我不信命。我曾经一无所有，才会把一切诅咒抛在脑后，鼓楼下多少破碎的梦，还好我没看透。总是盼着以后变得富有，从此没有愁，可孤独依旧白云苍狗，我的路我自己走。一个人在北京，自己唱自己听，都怪我多情，夜深人静念出谁姓名。一个人在北京，自己忙自己醒，生存不难行，再看见光明。一个人在北京，诅咒抛在脑后，鼓楼下多少破碎的梦，还好我没看透。总是盼着以后变得富有，从此没有愁，可孤独依旧白云苍狗，我的路我自己走。一个人在北京，自己唱自己听，都怪我多情，夜深人静会念出谁姓名。一个人在北京，我自己忙自己醒，心存不难行，再看见 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一个人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大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是、啊、可是我们刘佳明明就是个北京人， 对， 他写的歌有一种好像异乡人在北京受了情伤，然后工作又很飘荡，整个人很漂泊那个感觉。 好像鼓楼不是很熟悉的样子。 对、 啊、对， 这首歌是你在自己张专辑当中还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对对对对，还是比较有感触的。 嗯 还是比较有感触，是你把自己的感情经历写在这融进这首歌里面了吗？ 对，我虽说是生在北京是北京人，但是从小18岁那会儿就自己搬出来住在，我家住在西边， 嗯， 搬到东边。 哦，我知道， 基本上就算是北漂，一年 就是 作为一个， 就是我一个西边人每天来这儿上班的感觉， 我是北漂。 对，嗯。然后身边的朋友都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里面北漂的 啊，那倒是， 嗯，就见过很多辛酸，然后也见过很多的那个啥都见过，就 很感同身受， 感同身受，嗯 嗯。所以其实你这张新专辑花了8年，我相信这些歌都不是说我一朝一夕就上个月刚写完或者今年刚写完，可能很多歌都是以前攒在那儿的，是吗？ 对对对对， 就给自己就跟黄渤老师一样，攒了一些歌。变成了一张专辑。 嗯，有的可能是真的是7年前写的，有的可能是5年前，有的可能是2年前，也有可能是去年。 那张专辑你是从哪个就是怎么样的标准说我要凑这8首歌，或者说就这8首歌我看得过眼？ 我还真没有标准，我就觉得这几首歌就应该发了。 嗯、 对，因为确实跟电脑里面待太久了，要不然就可能那个改天电脑坏了就没了的文件。对，赶紧把这一批清出去以后做下一张去了。下一张可能是另外一个主题或者另外一个风格。 下一张会让我们再等8年吗？ 应该不会了。 哎，下一张就 加快 了。再回到原来可能这些自己也喜欢过的一些音乐的风格。现在是摇滚，然后有些还带着一些比如笛手我们放的还带着一点小迷幻，会给人一种小穿越感。 对， 如果再做下一张专辑，会不会再有风格上的一个大概的设想？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对，其实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还真的一直每天都在想那个问题，下一张做什么。我现在其实也没想好，就是到时候看吧。 但是有动摇是吗？ 看吧。 我们 还真说不好， 那我们就等着呗，是不是？因为这一张专辑，其实在今天的时候，各位如果上线各种这种在线音乐平台，也是所有歌曲刚刚可以全部听到。 是的， 对对， 我们这边在听天 FM 正午情况聊天室已经有粉丝有听友把这张截图截出来，就是你的在腾讯音乐上的这个专辑，然后很就是很暖心，看到这首歌已经被下载了。 哦， 所以要谢谢我们的听友。 是， 谢谢。 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有朋友说，对于第一首我们放的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还是情有独钟，然后说就他自己的感觉也给出了，说我觉得这首歌不是在唱3D，而是对于他来说唱春秋的蝶翼，岁月的轮回啊。对，然后能有这样的感触，其实我觉得就已经部分已经听进去，然后并且也迎合到了这张专辑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主题跟感受。 没错，我觉得一张专辑当中如果有一首歌先很打动别人的话，别人肯定会花时间停留在整张专辑当中仔细聆听。 没错，我们今天用最开始的这一首歌再进行一个结束，也是把各位再引入到这一张专辑，也作为一个开启，各位可以在今天节目之后静心的去聆听，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 文刀流单人旁上好家的家， 打了波广告。没错， 好吧， 哈， 欢迎大家搜索一下这张专辑叫罗马数字8。 没错哈， 也欢迎留下来，感谢留下来做客。 好，谢谢两位主持人。 好，那我们今天就最后用这首歌曲来结束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哈。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威， 我青春， 明天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 明天巨的门口有哭有笑，我们都磨走脾气，终于成了家。北京、上海、齐齐哈尔的姑娘，他们陪我喝酒聊天，辜负这时光。天马行空的幻想。